上读凭栏，听钟鼓声暗传，袅袅娜娜洒入那落霞斑斓，一江春水缓缓流，四野悄无人，唯有淡淡袭来薄雾轻烟。上读凭栏，听钟鼓声暗传，袅袅娜娜洒入那落霞斑斓，一江春水缓缓流，四野悄无人，唯有淡淡袭来薄雾轻烟。